知道光哥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作词作曲，张艾嘉演唱的《童年》收录在1982年发行的《童年》专辑当中，也是第一次有人唱出了罗大佑创作的这一首歌。我曾经见到过街边上一个卖盗版 VCD 的小贩，他的车上摆着的儿歌 VCD 集当中有一张封面的歌单，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上面有小燕子、卖报歌、捉泥鳅，但很怪异的是居然还有这一首童年。也许就是因为童年这首歌在很多人的小时候就被当作儿歌来学唱，可事实上呢，这首歌是写给长大的我们的，只是它貌似活泼的旋律掩盖住了歌词所传递的那种淡淡的忧伤。而接下来广东话版本的童年似乎比普通话的版本让我们想的会更多。 寒空秋千，夏日炎午里有蜜蜂飞过，没有我在欢声高歌，运动场上课铁闸下了锁，真可惜先生不会懒惰，放学有数不清的几套功课，千斤的书包载满了书籍，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合作社食品真多，硬币财富却每日得一个，下了课幻想多多，望着墙壁去发梦乐趣多，真可惜初恋心里对象，每日见他都不敢倾诉清楚，不知之间载满了心事，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夜已晚就赶紧功课，但为何每次到夜都抄错，就似我大考的一天，样样题永远发现做错咗，识光阴爸爸千遍教导，每日我听他心中只觉啰嗦，不知匆匆中已到了今日，童年时就如此飘过，

的歌词正是罗大佑对儿时生活的一种向往。与众多从小自由自在的孩子不同，罗大佑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在这个家庭里，少年的罗大佑要同他的哥哥姐姐一样，承受着严厉的教育方式，最终走上医生的道路。六岁就开始学习钢琴的罗大佑，因为学琴就要长时间的待在家里，不能够乱跑。学钢琴的小孩不容易学坏，这句话成为那个时候家人给他戴上的紧箍咒。而练琴也潜移默化的助他产生了一种跟其他小孩不一样的境界。罗大佑的童年是他在医科大读书时候的作品。医科大要读7年，加上小学、初中、高中的12年，总共就是要读19年的书。到现在回想起来呢，罗大佑对上学时候的经历还会用4个字“苦不堪言”来形容。从小到大的几百次的考试，其实光听数字就已经觉得很吓人了。正是在这种状态下，罗大佑才更加的向往童年的生活。而在罗大佑真实的生活当中，他家附近真的有一棵大榕树，只不过罗大佑把这样的一棵大榕树从生活当中的街边移到了歌词当中的池塘边。 池塘边一种树上知了在深深叫的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 所以那么的打动人，那么的珍贵，也是在于他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去宣扬自己是如何如何的怀念童年，而只是用一种白描的手法描述了属于童年时光的美好记忆。我想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彼得潘，也都有一个想象当中的 Neverland。 最后让我们就在罗大佑现场演唱会这个版本的童年，带领大家一起回到一段轻松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吧。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特别创意，我是戴毅， 也希望您可以持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山老师的粉笔还在笔里叽叽喳喳写给父亲，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总是要 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人人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曾经难买寸光阴， 一天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一年不复的童年。 阿强，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收听今天的特别创意之幸好这些歌没有被丢弃。你好，我是戴毅，耳边的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相信喜欢华语流行音乐的人基本上都不会觉得陌生。而跟我一样，随着年纪渐长，越来越喜欢听赵传的朋友基本上都会把它奉为经典的华语作品。如果提到他的作曲人，凭感觉很多人都会以为是李宗盛或者是赵传本人，但其实这首歌的作曲人是当年滚石旗下的黄韵玲。而且这首歌的歌词居然是黄韵玲从废纸堆里捡出来的。1987年，音乐制作人沈光远要为赵传制作一张新的专辑，他请黄韵玲帮着赵传写一首歌。喜欢根据歌词来谱曲的黄韵玲说，好，但是你要先把歌词交给我。沈光远手头上攒的歌词都是给张洪亮还有滚石旗下的其他大腕的，没有更多的词可以给当时还是新人的赵传。于是沈光远指着废纸堆说，那里面都是被淘汰的歌词，要不就选选看。结果黄韵玲从一堆废纸里面找到了李格弟的歌词，而其中的一句完全打动了黄韵玲。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有音乐和啤酒，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从边缘，我是孤独的假面。每一个晚上，在音乐的旷野，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 有一次，黄韵玲无意地看到了赵传在北京的演唱会，她看到几万人跟着赵传一起来唱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时候，黄韵玲泪流满面。从黑暗的垃圾桶到重见天日的，其实还有很多。没有正式出道过的五月天，当时曾被迫给各大唱片公司寄去自己的 demo《志明与春娇》。来到滚石唱片的时候，他们甚至对前台的工作人员说了一些泄气的话，如果要丢，麻烦听过之后再丢掉。那位工作人员倒也还真是听话，真的把那一张 demo 丢进了垃圾桶里。巧的是，这张 demo 又被滚石的大哥大李宗盛从垃圾桶里捡了回来。于是某一天，怪兽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好，我是李宗盛。怪兽不敢相信是李宗盛亲自打来电话，更不敢相信滚石真的会选中了自己，以为有人搞恶作剧，就顺嘴回答说：你是李宗盛，那我还是罗大佑呢。就这样，李宗盛成为了五月天的第一任经纪人。 搁在手腕，唇角已经早就无得听，讲出这，其实当中拢无卡纸，行到淡水海岸，两个人的爱情。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到这冻定，你也免爱我。我甲你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别搁伤心，别搁我这爱你，你无爱我。有影寒，风这大，你也真正拢无心肝。船桥你若无袂含我搬，一出电影，咱就行到一位船渡煞。行到淡水的海岸，两个人的爱情。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到这冻定，你也免爱我。我甲你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莫搁伤心，莫搁。 我甲你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莫再相识，莫再有这爱你，你无爱我。 听完了五月天的《志明与春娇》，我们还要接着翻垃圾桶。这次被丢掉的是曲子，是齐豫的第三张个人专辑里的同名主打歌《你是我所有的回忆》。这首歌的原名叫做《影子》，是写下了《橄榄树》的音乐大师李泰祥作的曲。这首歌最早也并不是写给齐豫的，因为当时齐豫被公司分到的歌都是最难唱的，最不商业，也同时最没有市场的。而你是我所有的回忆，一听就是相对于流行而且浪漫的，所以被分给了更加主流的歌手去唱。可是李泰祥对自己的谱曲似乎不太满意，甚至觉得开头有些难以登上大雅之堂的意思，所以他顺手的就把这个曲子扔进了垃圾桶。这一次捡到宝贝的是齐豫本人。 天，齐豫无意间从李泰祥工作室的垃圾桶里发现了这首曲子，他哼唱了一小节之后，居然打动了李泰祥。所以后来经过了一番修饰和补齐之后，这首歌成为了王祖贤的第一部电影《今年湖畔会很冷》的主题曲。 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接下来的这首歌虽然没有直接进入垃圾桶里，但是从写出来到最终可以发表也足足磨了3-4年的时间。那时候陈小霞给陈奕迅写过两首歌，分别是《十年》和《好久不见》。可《十年》早就已经唱遍了内地的大小 KTV， 而《好久不见》却还始终压在箱底儿。几年后，身在台北的陈小霞突然接到了陈奕迅的电话，他说：“小霞老师，我想唱你那首《Long Time No See》，还没有把它给别人吧？”陈小霞听得有点头晕，《Long Time No See》那是什么歌？陈奕迅说：“你要是真的想不起来了，我呢就在电话里给你唱一下吧。” 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这首歌的 MV， 陈奕迅扮演着黑白片时代的卓别林，嬉皮笑脸，而内心里面却藏着的是无尽的落寞和哀伤，还有差一点被丢掉的感同身受。这里是特别创意之幸好这些歌没有被丢弃。当你下一次带着这些故事再次遇上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说，你真的很幸运，你该存在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好了，感谢收听特别创意，我是戴毅，再见。